锵锵三人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严歌苓请来了。哎呀，我多喜欢严歌苓啊！昨天 事业研究， 哎，对，昨天彻夜研究了你的黑材料，觉得哎呀，你是我崇拜的女性之一 啊！谢谢谢谢。 女兵是吗？又跳舞。哎，写小说， 去西藏， 去西藏，对，在美国多年，然后人家外交官为了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全是动人故事，然后在非洲整天晚上就喝红酒跟土著们聊天，是吧？你的生活呀，我真想穿 一下。好像有点夸张吧？ 有点夸张，但是就 差不多比上三毛第二了。 对，徐老师，你研究现代文学的，你们应该更熟。 认识， 认识啊， 也读过作品， 仅仅是认识， 没有被他的作品震撼过吗？第九个小寡妇， 这个不好意思，还没看。 最新的作品是什么来着？刚才讲的 小姨多鹤， 小姨多鹤，啊，还原来写过少女小鱼啊，这些作品多有名啊，对吧？哎呀，智慧的女性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天玉， 天玉是给了陈冲了， 对， 也是他写的， 是你写的剧本。 陈冲是导演的，对。 对呀、啊，对呀、啊，就他编剧的。 在西藏不知道拍的 是。对，也在西藏。 哎，所以啊，我觉得他的书啊，他的人呢、啊，咱们下一集再聊。你既然提起这个西藏啊，最近倒真是可以聊聊西藏哈、啊。说的时候我心里都哆嗦呢。这个西藏最近不是很多话题都围绕着西藏事件嘛？我给你们看一个那个小片段。就不是说现在中国在外头的那个大使馆不受到示威吗？但是受到示威啊，也有一景，你们来瞅瞅。严歌苓老师，你经常在世界各地，你又挺了解西藏吧？ 应该说挺了解的，因为我们过去在成都军区的时候，从70年代大概，应该说去了6次吧，每次都要去呀3个月，到西藏去演出，慰问哪儿的边防军，然后、 你那时候是舞蹈队的是吧？ 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和藏族人一块儿联欢啊什么的，反正对西藏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那你对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讨论自然也很熟，你觉得最近大家这个国内外的海内外的聊这个事儿，给了你一些什么触动呢？ 反正每次其实这也是个老话题了，对吧？就是我到美国这么多年都没有断过，耳边没断过，就是人家就是讲到西藏问题，就是说、这个西藏应该独立啊或者是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些人对西藏历史是不了解的，那么也就应该让他们去好好看一下西藏历史，就是说中国人，就是说我们汉人在那儿如果是撤出来的话，是什么？谁会进去，对吧？其实西藏是一个很多其他民族都进去过的地方，像包括英国人在那很长很长时间，对吧？所以就是说从西藏的历史上来看呢，就是它就是和中国的联系应该是最多的。那么就是如果当时要有美国人跟我提这些问题呢，我就觉得这是很荒诞的，对吧？第一，他们不了解西藏的历史，不了解中国和西藏的关系，第二呢，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说，我说在美国1848年把那个加利福尼亚拿过来的时候，对吧？把那个德克萨斯州拿过来的时候，从墨西哥人手里拿过来的时候，我说那叫什么呢，对吧？那么怎么就是说整个美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的，是从印第安手里拿过来的，对吧？那么就这是很滑稽的，为什么讲到西藏那么就要去 解放西藏啊、美国人就要来解放西藏，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大就非常非常滑稽，非常荒唐。 西方人的基本概念它是这样，因为他欧洲人提出所谓 nation state， 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么他认为你之前的这种叫帝国，所以他们有个概念帝国。但是其实呢，现在世界上真的单民族单国家的是极少数，葡萄牙、日本、冰岛那才是，而大部分比方说俄罗斯，比方说美国，它本身是多民族的，所以它理论上不叫帝国，但它其实它是有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问题的。所以他们那些法理上根据上是站不通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有一些很海外很普遍的误解，你自己去过有个实践情况，他们都认为说藏民对汉族的人有不满，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在我去西藏的那个年代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当时对宗教的那种破坏啊，就是干预， 那是文革 对的那种干扰， 那确实有过火的行为， 对那种对宗教的那种干预哈，我觉得是这是使藏族人对 但是不是说从胡耀邦邓小平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就好转了吗？ 后来我又去就是拍天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应该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冲突什么的。当然我们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西藏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啊什么，只能从表面上看。那我去的藏区的是那个阿坝自治州，也不是真正的那种西藏。对，所以这就很难说了。但是就是我就说我因为这么多年在西方待着，那个就看到这个西方对西藏的这种发言，我觉得是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权利这样发言的。 而且呢，就是那天我记得文道聊还说呢，他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西方某些西方人哈，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就是在他脑子里，所以说有一种力量叫心灵的力量嘛。对，那天我看《亚洲周刊》还讲呢，说是甭管怎么着，汉人和藏人永远是兄弟。就是实际上无论从现实还是未来的理想看，汉人也离不开藏人，藏人也离不开汉人，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说啊，还有一种力量叫心灵力量，比如说他们的信仰。好，你看这个有些西方人我都认识一两个，我觉得啊，实际上他对西藏确实是不了解的，中国他都没有来过，可是在他脑子里真像上次文道说的一样，好像这个藏传佛教包括这个达赖喇嘛是类似于在他脑子里跟这个环保这些东西啊差不多，好像那代表着一种是什么比较爱心呐、比较 时髦， 比较时髦啊，或者比较好啊，所谓比如说是嬉皮士，或者说是有些这样性格的人，都觉得我喜欢这种心灵的东西，觉得一定是爱与和平。他好像跟你一聊天就是什么环保啊，保护皮草啊，什么这个藏传佛教啊，这些东西他联系在一起。 我认识过一个瑞士的朋友，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西藏问题他很极端，其实他一点都不知道，我问他，他来中国也不了解，西藏也不了解，但是他那种东西呢，就比如像 Richard Gale 这样的，就是说他在他的圈子里就好像是一个，反正蛮标新立异的，蛮时髦的那么一个东西。不过文道那天讲的有一个观点呢，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讲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想的汉族人为藏族人做什么。就是说有的人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了，为什么还有问题，那么我们不够还应该怎么做。可文道那天讲了一个，他说你要想想藏族的东西对汉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意义。我当时没想过来，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其实是蛮重要，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多少关于藏族的东西。我告诉你一个小事情，最近有一个地方台他们在做清明的节目，那么清明就要讲很多关于各地的就是葬礼啊，怎么陵墓啊之类的事情，结果呢有人就讲起天葬的事情啊，结果那个电视台就是说西藏的事情别讲，天葬也别讲，你明白意思没有？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就是这是一个敏感话题，跟这个话题有关，天葬不没相关吧？现在这个时候别讲。你看，这个代表了一种，就是说普遍的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太复杂。当然，我们原则上支持国家统一，这毫无问题。 但是余下来的事情我们搞不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想搞清楚， 不知道分寸在哪儿， 对， 怕惹事啊。 所以那如果说你这个你在这里汉族是强势啊，是主导民族，如果说汉族都是这样来想西藏问题的话，除了柴旦卓玛以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还是有缺陷的嘛，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我觉得汉 people 对吧，就是这种汉民族现在是世界上现在是世界上最最 secular 的，就是最最不信任何宗教的，最 无神论的， 无神论的，对吧？就是非常物质主义。他和西藏的这种 拜财神，哎，相信财神， 是， 就是这个精神信仰是一切的，这个民族是非常矛盾的，从生活方式上来讲，对吧？是非常矛盾的，就是那么。这个汉族人呢就是很少，就像你刚才子东说的一样，那很少去了解他们这个 我 这样的。 你看我们汉族人讲吃饱饭才是硬道理，但是你觉得难道说藏 people 就不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们不是把这个作为天大的事，我觉得 就物质方面的， 对对，我觉得他们是把生前死后放得很平等来想的，把灵魂和肉体放得很平等来想的，这是我觉得这是和我们最最大的不同。 对，我们就是一个此生此世论， 对， 他们可能认为他们这一生这一世只是他漫长过程当中的其中一段。 我还告诉你一个小例子，我最近喜欢吃兰州拉面，我迷上了兰州拉面，可是在香港很少嘛，我到深圳就去吃兰州拉面，那店比较脏，在那里吃面的前后过程，前面就有一个老太太一直趴在地上，她应该，我想应该是回教伊斯兰教，她一直在那里祈祷，然后这个吃面的，我记得我坐在对面那个人就一直在嘲笑她，她就说你看我没吃她就在那里拜，我吃完了她还在那里拜，那个一脸是很不屑的那种表情，然后我就想你不信罢了，人家信，对不对？人家这很小的地方，他那个面馆很小的地方，那老太太就趴在那个角落里很小，你不感动也罢了，你就别嘲笑人家，对不对？ 对，所以那个藏 people 和汉 people 虽然是 brother 是吧， 但是 people 在都是 people， 彼此应该互相尊重。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最近研究国内外局势啊，对，当前国内外局势一片大好。就是啊，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带来的，有可能是一些评论家，好像说现在奥运快到了嘛，就中国今年办奥运，哎，他们都说2008，我这个可以实证，从我自己，从我身边的朋友，从大事小情，我觉得2008是出事儿的一年。 不是2008人人都发吗？ 对，不出事儿不见得是坏事啊，不见得是坏事，但我觉得好像是个坎儿。你看今年从年初开始就出的这些个事儿，什么西藏问题啊，什么台湾大选呐、啊，包括什么艳照门呐、啊，就这乱七八糟就没消停过。 乱云飞渡人从容。 对呀、啊，还有东突那边都 现风光再显风 啊，就拿着汽油上飞机啊，就、 那个、 这种事儿、 那个。 我说我得到了一个什么呢？他们说中国现在办奥运。这个心态啊，说的是外国人也很复杂，就是说看你起来了吗，对吧？这存在着一种要修理中国的这么一个心理，这种心理从一切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经济，全球经济啊，比如说他们不提什么美元贬值还是什么那类的原因，他说你多吃多占啊，你多吃多占，你那能源都给你们弄了，你们乱七八糟，对吧？然后说人权，然后呢甚至有人说表面看来说西藏啊包括东突这些问题好像都是他们一些分子在闹事儿，可是实际上很难说跟西方的这种大国势力没有背后的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所以会闹成这样的事儿。所以他们会认，而且我为什么我说国内外形势呢，国内我看一些新闻，最近也净出哪种新闻呢，说是一个外国人坐公共汽车好像跟一对中国的母女啊发生推撞，这老外啊一脚就把这女的踹下去了。其实这事儿你在任何一个国家治安事件它是一个个案，但是往往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会引起特别大的 踹，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people 内部的 没错， 老外就是帝国主义侵略， 对，外国的 people 踹了我们中国的 people， 你知道吗？这大家愤怒了，现在就竟是这种新闻，骂日本的，骂什么的，你看这个国内外啊，我老觉得挺有意思，是吗？ 是，我觉得其实这都是人性，你枪打出头鸟，妒忌，对吧？它都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我这谁家过特别好了，忽然就好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对吧？这就是人性当中它有这种对吧？它不大能容你，就是这是一部分啊。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政治权力霸权，它正在调整当中，对吧？哪个霸权正在崛起，对吧？它这样的修理一下，是不是可以起一个这个作用，对吧？因为可以看我们有 ideology 的这个冲突，对吧？ 就是意识形态 的冲突， 比较亲西方，原谅。 对，所以你看我也亲西方啊，但是因为我不了解西方啊，我脑子里想象的西方可好了，我崇洋媚外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脑子里想象西方人不是都是价值观都很牛吗？很正确吗？人会见不得我们好吗？我有时候会产你跟美国人那么了解，你觉得他会嫉妒中国或者有这种阴暗心理吗？ 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就是说的， 当然了，因为这也有很多，就是说人民币的价值始终压不下去啊，什么，它也有很多也有实际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就是进出口啊，各个方面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利益的考虑，对吧？然后你去看一下二战史，也很多都很明白，对吧？他就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在考虑，每个人站在他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上考虑都没有错。你去看一下，你去舍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其实都有道理，是吧？ 有道理。 对，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枪打出头鸟肯定是这个局势了，现在，对吧？中国现在冒得太快太高，十年之内怎么可以冒这么高？这个 GDP 怎么可以这样高，对吧？这就很可疑了，在人家看起来。 可疑是什么意思？ 很可疑，就是说怎么可以这么高呢，对吧？ 怎么可以这么快呢？因为一般国际上的惯例是说，你的两位数的增长，就国民经济两位数，比方说11、12这种叫两位数的增长，如果能够连续十年的话，你的国家就上了一个台阶了。 嗯， 就是比方日本曾经是这样，台湾曾经是这样，香港、新加坡都是这样，但是很少有国家，但中国已经不止十年了，对不对？中国已经有十几快20年，而且这个势头没有削减，所以他们就像他刚才说的，你看他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啊， 有一定代表 是吗？ 对对，你不知道他老公做什么？就像是一个村子里边，你一个老牌财主，他看到某一家以前很穷，他突然富了，其实这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呢很难接受一条，就是说，因为美国人自己都知道，他这么多人开车消耗了全世界那么多的能源。 嗯， 我很早的时候就问过他们，我说要是中国的人比你们多6、7倍，要是也人人这么开车的话，那他说地球就完了。但是他没有理由不让你这么开车啊， 对， 对不对？他理智上他知道资源很有限，你这么开车对他来说是灾难，但是逻辑上以他的这个人权，以他的人人有权利这个观点上，你不能说，你说哇，为什么你美国的 people 可以开车，我们中国的 people 就不能开车？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现在汽车的拥有量、制造量跟增长速度很快也变成世界第二，目前是第三，很快也变成，所以他们就会这个资源上的巨大的恐慌。再加上还有一层道理，他觉得你的游戏规则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啊， 所以他就挑你游戏规则的毛病，这个是明。暗下面呢是一个实力上的，就像他说的嫉妒，想不通怎么回事、哎、所以这个奥运会啊，所以就找茬了。 哎呀，所以啊，咱们这东方美人哈、啊、身边很复杂啊。咱们进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刚才接底了啊，这确实是个有背景的女人呢、啊、说她的先生是什么美国政府发言人， 美国政府驻台北的办事处。哎 哎，那你刚才说的话美国人听了不高兴啊。 我在他们那儿也说啊，我在哪儿、啊、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不怎么爱顾忌的人，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嗯、我觉得我是跟着直觉走的人。 你跟你像你老公的朋友们在一块儿就谈政治嘛，谈国际政治，谈中国嘛，他们经常聊嘛？ 我跟他的朋友们很少谈谈这么伟大的话题。 外交官不聊这个吧？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最最让我们注意夺取我们注意力的是这个台湾的竞选、 啊、 对对，那个是非常激烈，跟打仗似的，所以 关心这个是马还是扁这样的、 哎、对、 嗯，结果说四月一号嘛，徐老师讲马跟扁凑一块儿是个骗。 不过中国自己呢，这次其实你说的对，其实你这么多人攻击啊，其实说明你的力量强，其实在某一种方面不是阿 Q， 就说明这么多人在关注你这个奥运，其实中国真的是一个大好机会，自己做一点游戏规则的调整其实是好事，因为这个事情，你这事情总是两面嘛，你一方面要全世界看你，你看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当然这个游戏规则有些很多不同的地方， 嗯， 人家会挑挑拣拣说说话，从圣火开始一直到八月份，我们上次就说过不会太平的，这一路都会有很多事情，但是这些无所谓的，其实这些真的也没有什么。温家宝后来有次也讲了嘛，他说这些你们一路抗议，温家宝的强调点说，我们要把奥运办好的心是真诚的， 是真，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哎呦，可真是，你知道我听他们小道消息，这八卦不知道，就说是这个奥组委的人，那些工作人员呢，就工作到什么程度，说奥运会开完之后，他们呢得去两院，一个是医院，就是病啊，累病，再一个是法院离婚。 哦哟， 你就说天天加班加点啊，就他这个中国人做这个东西啊，他确实是特别的。 这恰恰 都回不了家， 恰恰是这个是不太好的事。我最近知道有些事情，就是有些地方要申请开会啊，给教育部开国际会议啊， 嗯， 都不批，原因就是说今年有奥运，奥运以后再说。这个不能把什么都停下来呀、啊！我觉得这种顾全大局的这种做法，有很多事情人家都说今年奥运不行，没有别的。